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过过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经历了半年时间闭馆改造的北京文博交流馆，也就是智化寺，今天重新开放，来听报道。 在智化寺经音乐乐队演奏的《百鸟朝凤》乐曲声中，智化寺宣告再次开放。始建于明朝正统9年的智化寺，是北京地区明代官式建筑的典范，距今已有575年。北京文博交流馆副馆长杨志国告诉记者，这次的改造主要是在电路和展陈，正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古建筑。 电路改造工程呢，是增加用电容量，增加这个夜间的照明，消除智化寺古建的这个安全隐患，让观众原来呢看不见的地方呢能够看到，然后看得到的地方呢能够看得懂。这些灯光照明呢是完全符合博物馆规范的，它呢不含红外的辐射和紫外的辐射。 智化寺的如来殿、智化殿以及两侧偏殿里都有常设展览，展板和展品从整体上进行了重新设计。山门之内之前作为文物库房的中古二楼，如今也开辟为展览空间。钟楼采用了红外感应装置，一旦游客进门就能听到录制好的高清钟声。如来殿的二层出于保护考虑暂时没有开放，但是游客可以在一层看到大屏幕播放的高清纪录片，还能通过触摸电子屏浏览高分辨率的二层建筑和佛像照片。 佛阁的藻井曾经是这个建筑最为精美辉煌的亮点。 智化寺内的开放空间还增加了明代建筑知识的展板。业务部主任王亚蕊说， 北京地区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明代的木结构建筑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这次专门做了一个展览进行了解释。这些斗拱这些炫字彩画还有哪些特点是只有智化寺独有的。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北魏墓葬壁画模制作品与云冈石窟部分雕塑正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出，参观者不仅可以借机一睹北魏时期地下宫殿的面貌，还能近距离地欣赏来自云冈石窟的菩萨头像、立像等雕塑。器用为上，文房艺术与文人生活特展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出，展览分为笔墨纸砚与雅士清赏五个单元，精选了文房四谱等馆藏的古籍文献以及178件民间收藏文房精品，展览将持续到3月18号。2018年北京亲子年票京津冀版本已经开始全面发售，首次收入了欢乐水魔方、水上乐园、水立方溪水乐园、北京欢乐谷金面王朝、乐多港奇幻乐园以及天津的水魔方、西乐城等景区。3D 总景区共计126个，是历年来发行数量最多、景区质量最高的一年。铁路部门从昨天开始推出动车组列车地方特产预订服务，路过德州订只扒鸡，路过武汉订一份鸭脖，流程与网络订餐一致，旅客不需要下车，在座位上就能收到沿线站销售的特产。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发布公告说，鉴于埃及进入新一轮的紧急状态，部分地区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提醒中国公民春节期间赴埃及旅游要注意安全。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14点04分，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弱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本市持续三级左右的偏北风，空气扩散条件不错，天气晴朗，光照充足，气温回升，能见度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预计双休日期间，本市的天空云量呢是逐渐增多，天气逐渐由晴转阴，气温下降。周六的光照也不错，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周日午后天气转阴，夜间西部山区和北部山区有可能出现小雪或零星小雪，体感十分的阴冷，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偏北风2-3兼4级，最高气温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业内人士， 跟着大家伙一块儿，咱们逛一逛建材城。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家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八七六，有家有爱，好生活。 今天咱们一个小时啊，可能都逛不完。 是的， 建材城太大了。 是的，你逛建材城的时候，离现在得有掐指。 哎呦，掐指一算，也得有个四五年的时间吧。 啊，这么久了。 哎，对，因为原来我们那个家装的时候，我去看了看，就看了看，但不是北京的建材城，看了看我们家的那个大的建材城，特别的大。我里边我就是挑着逛一逛，比如说啊，是卖那个管子的呀，还是什么的，我去进去看了看；卖窗帘的，我进去看了看，也没有说每家店都逛，就大致的看了一下，整个转下来基本上一个下午三个多小时吧。 然后就饿了， 对，最关键你饿是饿了，什么也没看出来， 哦，挑不出来， 挑不出来，眼花缭乱。 每个人说的价格也好，什么样，你都觉得除了牌子不一样，其他好像都一样。 反正每个人都说一句话，哎，我这儿能便宜来啊。我要走的时候，我这再看看再看，哎，我这儿最好的了。后来你发现真的是，哎，每家卖的好像都差不多。 是，而且这么大，你如果要是比如说，哎，这家我觉得这个色彩和价钱还可以，你如果不跟他要张名片的话，你基本找不回来了。 再找就找不着了。 是是是是， 这个今天呢，咱们就有的放矢的啊，咱们来逛一逛建材城。为什么我们这么有底气呢？因为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得有二十年， 没有， 十来年， 十五六年吧， 十五六年， 那不错了。那你比他工龄也长 啊？是我这工龄差不多二十年。 对，他非常年轻，但是已经是非常的资深的一位业内人士了，而且呢，对建材这一块是了如指掌。我们请来的是东一日盛的家居装饰集体股份有限公司的供应链的总监刘法，欢迎刘法。 好，大家好， 哎。 听名字就知道吧，多洋气啊。 是 刘国法。 对，刘国法从那儿回来的啊。今天咱们主要就是逛一逛建材城，而且呢也跟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建材啊。 是。 这个最开始我们在聊这些之前，因为昨天有一位叫爷们儿的朋友这个发来一个问题，昨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法解答了，所以今天呢先让刘法帮着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好的。 爷们儿可能家里边正在施工吧，然后遇到了一些意外。啊，比如说是施工的过程当中，这个卫生间啊或者哪儿啊漏水了，结果直接就影响到邻居家了，尤其是楼下的。 哦， 这我怎么处理呢？咱先说说技术层面应该怎么处理啊？ 一般呢，得先去找找这个漏水的水源是哪里的哈。通常我们有水的地方，也就是无非也就是卫生间和这个厨房 。 所以先要找到这个漏水的点啊，我们先把这个源头给解决掉。一般啊，如果是这个刚开始装修的时候，这个毛坯房阶段呢还好，我觉得一般损失还不大。通常给人家墙湿了一点，咱们说啊，晾干了不会产生什么大的影响，就怕楼下是已经装修完的，或者是这个面层的这个处理都完事儿了，这个就会有比较大的损失了。但是也看泡的程度啊。一般呢它这个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跑水，就是比如说跑沫滴漏这种啊明的，那可能这个甚至都会走到这个楼梯间啊走廊这里头。但如果是就是这种最怕的就是这种阴的水，就是它是 点状的， 或者说比如说有一个小裂痕呢或者什么样啊，因为水我们知道是有压力的，它不在那个特别小的孔的这种情况下啊，或者缝隙的情况下，它并也不是马上能喷出来，再加上它埋在水泥里你看不到。尤其是特别讨厌的是什么呢，我们这种砖现在都是密度比较高，那它本身带有一定防水性能，那就是说你从正面看，哎，它是干的，结果它实际在背面就 就是湿的，结果呢，水是沿着这个墙体啊，淹就淹到楼下去了。 明白， 这种就不太好找。 明白。 但是通常呢，我们就得是一点点去排查。 嗯。 如果他像他刚才说的这种情况，我建议就是还是找专业的人士，可以比如说把水都放掉啊，然后做打压实验， 嗯、 或者说做排除，因为我们每一路正常的话是应该有脚阀啊， 嗯、 或者是这个它是有专门的这种关闭的这个功能的。 嗯嗯。 你可以进行一路一路的排查。 嗯。 啊，如果是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地暖啊，这是不排除有地暖、 嗯、 或者空调的跑水的，因为有水机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排除法啊，一点一点的解决掉。当这个隐患排除掉了， 嗯、 这个事儿才能解决掉。 嗯、 啊，所以把这个隐患解决掉的方法呢，我们建议啊，就是一路路排除，然后只要是明的就比较好找，一般啊，暗、 嗯、 的就是费点功夫了。 嗯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维修。就是可能弄不好要把装修的这种面材 再拆了， 再拆了、 嗯、 啊，这个没办法，因为家装的这种装修，除了这个可移动的以外啊，凡是跟这个粘接有关系的这种水泥活的，那通常都是破拆， 对， 破拆然后再恢复， 嗯 啊，所以通常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 肯定有损坏的性质呗，而且 会这样。 刚才刘法说完了这，我就说有一些地方还真不好找，比如说它。下水的那个地漏， 嗯 嗯，地漏它的边上，如果要是它做防水没有做好的话， 嗯、 它一样也会 出现这种情况。 因为我看过他们做的防水， 嗯， 一般并不是大家想象那种，就地的一个表面， 嗯、 包括地漏那儿，他、 嗯、 给你做，他一般到了墙角之后，至少还得再往上走半拃， 嗯， 才可以是吧、 嗯？通常我们是这么要求的啊，叫做这个分，它分干湿区啊，就湿区就一般叫淋浴间、淋浴房的这个位置啊。要刷防水要刷到1.8米高， 嚯、 哦！哦，非淋浴区在卫生间里啊，要求刷是30公分， 啊、 就是刷300毫米的这样一个高度， 嗯， 才能保证。因为防水它的概念啊，和您说的刚才是特别有道理啊，这个您也挺专业，就它形成一个盒状，就是整个是一个兜起来的， 嗯， 啊，它不能是个平的， 嗯， 啊，因为这要防止水的有一定吃水的高度， 得自己往那里走、 啊，哎，没错。地漏它之所以它会就您说那个会有一定的漏水的现象出现啊，是因为它那个点是整个这个卫生间里最低的地方啊，或者说淋浴区里最低的地方，所以它水的沾水的成分或者是可能性会比较大啊，就导致了这个地漏那边会有漏水这种可能。 嗯， 但是一般他们会在这个就是正常的啊，我说家装的这个过程当中，施工过程当中，它会在那个地方是专门是处理的啊，一般还好， 一般问题， 但是会有这种现象，您说这个啊。 好，这个您先跟这个楼下的邻居说声抱歉。 那是的， 啊、先带点礼物啊。 没错， 这个远亲不如近邻嘛， 嗯、 先把关系处好了，然后呢，积极的去协调这个事情。 对， 说我们得看看我这漏点在哪儿，肯定得您不能光从您家找，可能从您家您找不出来， 嗯、 可能您得看底下它是在哪儿漏了，然后看一下，哎，发现找一找漏点在哪儿，积极解决一下。 是的， 说不定又处成一个好邻居，平时没事打个麻将什么的，对吧？非常好啊。好嘞，这个今天呢，咱们。处理完了爷们儿的问题，今天咱们主要聊的还是建材。当然，大家如果对建材方面有什么疑问呢，有什么需求啊，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一块儿来聊聊啊。这个说到建材了，其实刚刚咱们说的那什么跑冒滴漏啊， 嗯， 对吧？咱们说的是装修术语啊，不是其他的术语啊， 嗯、 这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建材的问题。本身的质量不达标，会有吗？ 也不排除 哦。 刚才提到那个水啊，像我们这个上水啊，它是讲究叫水压，一般叫是0.6兆帕的一个压力。 嗯， 那我们知道有一个这个，我们平常洗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做个实验，就是用手，你看能不能把龙头这个水堵住？就你打开水龙头以后，手的力量是挡不住的，就说明它的这个压力是大的， 这压力还行， 非常大。 要能堵着，那就是推小了，是吗？ 那就省水了。 您可以做个实验，您堵不住， 堵不住啊！ 就它多就是 多小都堵不住， 多小的水流你也堵不住。 啊、 当它蓄积以后的力量的时候，它就你手就挡不住了，因为它那个劲儿是很大的。 嗯， 这个对，就是建材产品本身的质量就是有一定考验了。 嗯， 咱们说这管材啊，它的这种抗压能力啊，这种比如说低温的脆性啊， 嗯， 都会影响到管材的这种、 嗯、 因为我们实际还有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啊，我就举个特例，那我们知道冰在这个水在结冰的时候啊，它会是有一定膨胀的，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个房子比如长期不用，但是也没有为了省费用嘛，比如说不供暖、 嗯、 那么我们一定是要把这个上水管里的水是排掉的， 嗯， 否则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冻裂。 对， 当你再下一个这个取暖剂来之前，因为之前可能没用，或者说什么时候用的时候啊，这个就会产生它这个管子可能当时不裂，后期就会有隐患，然后再一加压，嗯、那可能就会出现刚才您说的那种爷们说的这种现象出现， 哦、 这个不也不排除就是说这种特殊情况，但是这个不一定跟质量有关系啊，就再好的质量都可能冻坏， 嗯、 但是。如果质量不好的话，在比如说管壁不够均匀呢、啊 嗯， 或者说它这个柔韧性不够啊，那当加压到一定程度，那它破坏了它的这个原有的这个承压能力， 嗯、 那就会出现这种漏的现象。 好，来，咱们说回到建材市场。 好， 现在的建材市场跟我们以前所谓的那建材市场还一样吗？我记得那时候就包括小胖逛，一般都是这样分区。 嗯， 比如说这片啊。全是卫生间啊，什么什么的， 嗯、 啊，都在这儿、 嗯嗯。 这一片全是五金件， 嗯， 啊，这一片全是厨房， 是 类似都是这么去分的、 嗯。 现在呢？ 现在的建材城啊，和您说这逻辑基本没变。 嗨， 啊，它都是分区块嘛，啊，像北京的大型的建材城都是，它比如说它现在是分卫浴区啊，啊，比如说地板区啊，一般现在建材城啊，它主要销售的还都是。主材，我们说的这建材城主要说的是主材，辅材的一般呢，它就不在这种我们现在传统，就现在说的一般意义上的这个建材城了， 啊、 它是专门的这种辅材这种建材的销售场所，这两个不完全一致。咱比如说啊，辅材类有粉剂类的， 嗯， 啊，粉剂类的东西呢，这个实际它是有特殊的要求的，它是不能进室内的。 哦、 一般是没法操作的，所以在建材城里头呢，我们最多见到的辅材多的就是漆，啊，我们知道就涂料、 嗯、 啊，不是油漆啊，就涂料、 嗯， 那个是在建材城里有， 嗯， 但是一般辅材里很多东西都是比较脏的啊，石膏板的这种东西，它都是在露天市场的、 哦、 比较多啊， 就除非说像明说我手艺特好， 嗯、 我自己全 DIY 啊， 那他可以自己去买去， 您说这种情况呢，那得是不是一般高手啊？除非您终生从事这个职业啊，否则的话，我觉得好像不太可能。 工龄也20年了， 这跟工龄没关系，您可能得木，比如说瓦工、木工啊，水电各种工种，您都各干了20年，这有 哎，特别早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是上初中啊，还是上高中啊？ 嗯、 应该是初中。 嗯， 在我们家那儿。那个时候呢，没有像就是现在的家装公司这么成熟的一个地方， 嗯、 就是我去找你、 嗯， 然后你所有的全给我包了， 嗯、 我就给你列一单子，你就按这钱交给我， 嗯、 剩下的你不用管了， 嗯、 最多您就挑颜色、 嗯， 对吧？挑花色， 嗯、 挑品牌，完了、 嗯， 剩下不用管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嗯、 那个时候都是骑28自行车往那路边一蹲，瓦工。 对， 木工、 小工、 啊，对对，就这些。 那个年代的工人都是蹲马路牙子上找活的， 嗯，所以你就找这些、嗯，找这些呢，你又不放心说，哎，你去帮我买这个， 是， 你去帮我买那个， 是。 我当时就记得特别深，我大概啊，我们家借了一小三轮车， 嗯、 拉什么呢？拉水泥和沙子。 那是 石材， 然后石材，就算辅材吧，这算辅材是吧？ 现在分就是辅材， 就是辅材，然后拉这水泥沙子，我大概得骑了得有10站地了。你想我一初中的孩子， 嗯， 当时我爸我也不记得去哪儿了、 嗯， 反正是我真的是自己骑着车的把他拉回家。 那挺沉的， 挺沉，很沉。 你爸在公交车上看着呢。 去的时候特开心，说：“哎呦，骑着三轮车出来遛弯了。”哎呦，回去的时候累死我了， 嗯、 但是也回去了、 嗯。 那时候包括什么地板砖啊， 嗯、 全是我骑着这小车，有的当然是我爸拉的， 嗯、 大多数是我拉的。 嗯， 因为那个时候工作原因，我正好放暑假也没什么事儿 啊， 然后我就长得太着急，你知道吧？ 嗯、 个儿也比较高， 嗯、 块儿也比较大、 嗯， 人家觉得肯定没问题。 运这个力气够。 对你天天游什么泳，跑什么步啊？今天拉这个去吧，我去拉了。那个时候就是建材城，好像它就像你说的，辅材跟主材好像分的不是很开，基本上都在一块。 是， 嗯， 过去啊，它是这样的，就是说客户自己去采购辅材， 对， 和主材， 对。 现在呢，它不这样分了， 嗯。 现在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当年也分叫做轻工辅料，现在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词了，叫轻工辅料。就说人工带着辅料是一块儿来的 啊， 一般呢，咱们说作为这个 自己要开始做这个毛坯房，要做这个装修了啊。 嗯嗯。 早到的一般现在的公司啊，装家装公司啊，它是不管是什么规模的，它一般都是这个我们讲现在叫轻工带辅料。 嗯嗯。 啊，辅料说的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辅材， 明白？ 就是、看不见的这些材料、 哎、啊，对，这个刚才。讨论过哈、啊，就是也可以给客这个咱们的这个听众们啊，也普及一下， 普及一下。 怎么区分辅材、主材呢？甚至现在还有一个概念叫软装，软装实际是从主材里分出来的啊，更细分了。但是它两个之间呢，这个也是有区分的界限的啊。一般是这样分的，就是说我们在加装过程当中，使用的材料，但是从表面上啊看不见的，啊。这个一般的情况下属于辅材，像在我们公司啊，我们东西盛分的这个情况和别的公司还不一样。有的公司分呢，比如说啊，比如说像墙漆， 嗯， 就乳胶漆， 嗯， 有的公司它就把它作为一种这个主材来销售了。 哦， 但是在东艺呢，我们就把它作为一个辅材来销售的。 嗯， 然后呢，这个凡是藏在里面的这个看不见的，我们一般啊都把它定义为。这个辅材了， 嗯， 我举个例子，可能大家更清楚一点啊。这个比如说我们电的用的这个电线，把电线这个放埋在墙里，都必须有一定的这个绝缘和保护的这个材料，这个叫线管啊、 嗯， 不管是金属线管还是 PVC 的线管啊，这线管，还有呢接这个口用的这个暗盒啊、 嗯。 说到暗盒，我就说一个暗盒埋在墙里的这个，我们叫辅材。但是表面的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叫开关面板啊，这统称叫开关面、 嗯、 不管你是插座啊还是这个开关啊还是什么东西啊，那么它这个东西算作叫主材、 哦、 分 这就能看见的了， 哎，所以它就是能看见的但是移动不了的、 啊、 这个就叫主材了。那刚才说看不见的那个就是辅材，看见的、 啊、 但是又移动不了的就叫主材、 啊、 然后看得见呢，假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因为现在比较流行这种说法，就是把房子倒过来， 嗯， 倒过来以后呢，这个掉下来的这个就是软装， 啊， 不掉下来的就是刚才说到的主材。 所以像家具什么，这其实也算软装。 家具现在就分活动家具和固定家具，固定家具算主材， 哦、 活动家具算软装。 对，有固定家具，你比如说有的人在墙上专门做了一些横着的格， 哎、 加上的可能放个花 啊。是的，是的，是的， 这就是固定。 这个，您说这个，我们叫专有名词叫什么？叫板式家具 啊？对 啊，板式家具，它这个板式家具的区分和这个活动家具区分是怎么区分的呢？就是，我们一般说这个意思啊，就是上顶天下顶地儿，有可能甚至有可能左右靠墙，啊，它是这样一个概念。通常一般都是三面啊是。有这个接触面的，有一面可能是露这个我们叫侧立身或者叫柜体的一部分啊，哎，但是呢，假如房子掉过来，它依然在那个位置，它不会掉下来啊，它不会动啊，所以我们叫固定家具，啊，你要挪动它，你必须把它拆成板或者片啊，才能挪动它，像我们比如说活动家具，像什么沙发、茶几啊， 对， 这个你找两个人一搬就走了， 对， 啊，这个就叫软装类产品， 那比如说像。壁纸啊什么的这些算软装啊还是算 实际情况是这样啊，软装类的东西呢界限也没那么明确、 嗯、 啊，我们通常意义类里头呢壁纸呢是可算软装可算硬装主材的都行，像我们公司划分的啊，这主要是我划分的，我划分的壁纸算了主材， 哦， 因为这个两个之间还有一个我内部划分的一个思路，就是他看他跟工程施工结合的紧密程度。软装通常跟工程结合紧密程度要比这个硬装的主材要差。打比方说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茶几。这个茶几你放在那儿了，你说我不喜欢我随时就换，跟工程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咱们比如说地板啊，亦或是刚才说的那个柜子啊，亦或是壁纸，你要是调整说我要换一个。那通常这就跟工程就有关系了， 复杂 了， 就复杂了。 哎， 那么这个我们通常被定义为主材、 哦、 啊，是这么个概念、 哎。这样，今天咱既然是主辅材，大家都了解了啊，非常简单，就是能看见的是主材，看不着的埋在墙里边的基本上都是辅材。然后呢，还有一些像那个能把房子掉个个掉来的，这都算软装。那咱就从这个，比如说辅材开始，因为辅材刚你也说了，可能现在。大

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是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0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啊，这个我是夏明。 那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看到刘鹏发来的图片了。 一会儿我得看看。 哎，真不错。 嚯， 真的！ 哎，您是专业的吧？ 是， 刘法，一会儿像刘鹏这样的，你们就可以聘作为专业设计师了。真的，装的真不错， 高手在民间， 真的很厉害。 我有， 哎呦，你看包的这门框。 哎，您这门框属于我喜欢的， 包的这个阳台框 啊， 圆形的， 做一个 就不带角的那种 啊， 嗯，我喜欢。 而且人做了木质背景墙， 哦呦，木地板上墙， 不错。 那这也是绝对有功底的， 这有点地中海风吗？这算是 反正肯定不是欧简 啊，反正要不就是有点混搭，就整体看上非常漂亮，非常美。 是， 哎呀，不错不错，哎呀，好啊，这个感谢刘鹏的分享啊，这个您是高手了啊， 确实是， 每天带上您咱一块儿 好， 对， 也听听 一起探讨， 一听听您的经验，对不对？您是等于说从这个辅材就开始全是自己张罗啊，最后家还能呈现这样的效果，真是， 以后咱们可以专聘他作为咱们节目的监理， 对 吧？因为他懂吗？不像咱们 什么第三方，对，监理就应该是从听众里边出来， 是 对不对？ 可信度高， 哎，没错。 你说都从刘法他们那儿出，咱也不信啊。来，说回来，咱们今天的话题， 对，今天咱们聊的是建材啊。刚才跟大家大致说了说，比如说主材、辅材这些那个软装啊，我们大概怎么分？而且呢，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辅材的选择，基本上在家里边看不着的那些啊，那都算是辅材。包括管子呀什么，而且我们刚刚也聊到了，说这里边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吗？其实刚刚我们说到的，可能会问的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不说的不是钱的问题，就是它的质量会有那么大的差异吗？ 会有 啊， 会有。举个例子说啊，这个比如说石膏板，我们现在市面上石膏板见的就是很多很多种啊，好的石膏板与不好的石膏板，就看什么呢？看里头它，比如说指标啊，很多指标，比如说石膏板嘛，你含石膏的量有多少？一般它是做这个东西是用灰渣做的，啊，就是灰渣越多，石膏越少，它成本就会越低，因为这个东西本身是，尤其是用这个，我们知道大烟囱这个有一个静电吸附，然后这个把它那个硫化掉，把它那个粉尘吸附掉啊，吸附掉以后，它这个粉尘就可以做，这是低端的，就是用这种产品做材料做的，外表看起来没什么这个区别的，因为它都是叫这个东西本身就叫 纸皮石膏板，就两边是纸皮的嘛， 嗯， 然后呢中间就是一个石膏层， 嗯， 它用石膏加上这种灰渣啊就做， 嗯， 这个基本上，大概就这个意思啊， 明白。 然后你石膏的比例越高，这个石膏板一定非常的昂贵 啊， 它就这样。但是我们看不大出来的， 对 吧？它区别就是在比如说在强度啊和环保性上就不一样。那个灰渣越多啊，其实现在他们都做脱硫处理的啊，按正常来讲是这样，但那个里头多少还会含有硫啊，比如说啊，这个环保性会差一点啊， 嗯， 但是它价钱确实是不一样啊。 对，那我可以理解成这样吧，就是贵的不一定好，但是便宜的一定不好， 嗯， 好像也行啊，这么说好像也行。但是这个建材这个东西呢，通常还是讲究性价比嘛， 嗯， 我们也不能说便宜就是好，贵， 嗯， 贵的就一定好， 对对对， 这也不一定， 对 啊。主要是看哈，这个我们像我们现在用的体系啊，我们自己用现在就国内的都没用，就不是说崇洋媚外啊，这我倒不崇洋媚外，就是目前现在看看这个国外的这种技术上啊，还是确实，虽然都是在国内生产的， 嗯， 但是国内都是用国外的技术， 嗯， 所以这种贴国外品牌的啊，或者就是国外品牌的，那确实质量上它可控性， 因为它 把关上，还不是国内就足以消化它这个了， 哦， 它在国内建厂的大多数还是国内消化的， 嗯， 但是这个因为如果在国内建厂的话，它成本会很低嘛， 是 啊，你这个运输过来呢就费，它这个本身是低脂产品啊， 嗯， 一张石膏板才多少钱呀，啊， 嗯， 对吧？你运输费用可能就很高了。所以它都在国内建厂， 嗯， 啊，但是标准呢就是德国的这种标准，那它这品质就会比较好啊，但是说实话啊，造价会高，肯定这是一定的了， 嗯， 所以我只能用性价比这个词， 嗯， 啊，未来咱们聊的主材我也一定会一直谈这个词， 嗯， 就你说真正是什么好啊，什么牌子比什么牌子好， 嗯， 什么东西比什么东西好嘛，也不一定啊，你这个灯当它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价格和价值之间就会转换的， 是 啊，所以这个就看我就常说这个词就性价比， 是是是， 而且我觉得辅材更麻烦一些， 嗯， 尤其它是埋在里头的嘛， 对， 就这些东西您说句实话，把所有这些辅材您把不同品牌的几个东西摆在这儿， 嗯， 您不一定能分出来哪个好哪个坏， 嗯，没错， 管儿您能看出来哪个粗哪个细，哪个管壁它可能粗一点，这个很直观，但是从环保性上你就根本没法去考量它， 没错，没错， 哎呀，所以这个得单论了 啊， 对吧？ 我可以再举个例子，刚才您说那管子， 啊， 我想了这么个问题，就是， 嗯， 比如说我们的水管，我们分上水管和下水管啊。上水管是特别讲究，咱们刚才有一个这个听众不是说漏水了吗？ 嗯嗯， 这不排除就是上水管漏水的，这可能性大啊，因为它是最容易漏水的。 嗯， 那么这种管材的质量和它的价格一般都是成正比的， 嗯， 啊？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管材里头现在叫 PPR 管。啊，这里头它的这个制作方式啊，它有什么 PEX 的、PB 的什么什么的啊，就是塑料的这种啊，这种特性的这种专有名词啊， 嗯， 这些的我们就实际叫抗热程度吧啊，或者叫抗氧化性或者叫什么名词，它是指标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管材，就是它分为冷水管和热水管， 嗯， 如果你混用了或者是错用了。那么冷水管是不能承受这个热水的， 嗯 啊，一般它热水管可以承受到，通常可以达到95度的这样的高度， 哦， 啊，那冷水管就不行了，冷水管可能上限有的一般的正常是60度啊，它甚至有的都达不到， 嗯， 甚至达到40度， 嗯， 那么你这样如果放在热水管里头，那可能它就很快就老化掉了， 嗯， 或者是很快就出问题， 嗯， 由于它不能这个受热，那它的这个耐这个高压的程度就立刻就会降低， 嗯， 那导致它就会。出现漏水啊，泡沫滴漏现象啊。 明白。 另外呢，它比如说这种含塑料的这种比例啊，会影响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 PPR 管叫热熔连接， 嗯 啊，它不是用金属件连接啊， 嗯， 它那个当连接完毕之后才是连接金属件，所以它在热熔的过程当中，如果啊，就是说它的这个塑料的这种性能不好的话，也会对后期的这种接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啊， 嗯。而往往啊，最容易出事的地方就是那个接口，嗯，啊，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质量。 嗯，这个咱们就具体实例具体分析吧。怎么分析呢？ 嗯， 就比如说大家要真的去自己买这管去啊， 嗯， 您可以给我们发这个品牌的这个管， 多少钱一米？你们觉得合适吗？我说贵了，你就往下砍，对吧？ 这个好，这个辅材咱们单论吧，咱聊一聊主材吧。主材我觉得是可能比辅材更相对容易分辨一些，对不对？因为好坏有的是能够真的通过肉眼一下就能分辨出来，这贵的肯定比这便宜的要好一点，所以主材可能更有的聊，对不对？ 辅材呢，这个我多说一句啊，就是辅材他选择的时候，更多的可能就是关注了质量。 啊，对对， 别的就不用考虑了，因为它没有大多数没有美观度这一说， 没错没错， 你都埋在里面嘛。那比如说我们最基本的辅材沙子水泥，你只要这个标号够了，你只要这个要求够了，你说它有什么美观度呢？没有，对吧？但是主材，我们在说到主材的时候，就会马上就想到它的什么风格啊、颜色体系啊、肌理啊这些东西，马上就会想到它美观度。所以主材啊。可能我们要关注的第一位的还不完全是质量，我们不能说质量不重要，质量非常重要啊。但是首先它质量非常好，但它不好看，可能就不会选它。辅材的概念里头，这个我就接着刚才那个概念说，就是辅材是不用考虑美观度的，这也是我们好去选择它的一个点啊。 对，对。那说到主材的话，或者说做一个这个重要性的一个排比，辅材的话，质量绝对是第一位的， 没错。 然后呢，可能是您的美观就根本不用考虑，接下来可能是您的价格呀，包括您的这其他的一些方面。那主材的话，可能排在第一的。美观度， 我觉得现在是这样。 质量可能是排在第二位，质量当然也很重要， 没错。 因为大家对环保性，你再漂亮，你环保不达标，可能也 没错， 对不对？那说到主材的话，比如说，就像你说的，我们平时最多看见的就是这些主材了。那主材的话，比如说我们去建材市场看，我们先去看什么呢？是不是看那种面积最大的？比如说像地砖，或者是壁纸 板， 对对，就像这种东西，是不是我们要先去看一下？ 这个我不是奉承啊，我是说，我得先说一下，这是个好问题。 哎呀，你看看，问到哪上了？ 他其实想说，我想先看看浴缸。 怎么，他很喜欢洗澡吗？一般女孩子会问这个问题 啊，家里有狗啊。 嗨，我以为你呢。这个为什么说这是个好问题啊？选什么主材的顺序啊？跟面积无关，跟它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先后顺序有关。 哦， 打个比方说啊，咱们说，我倒可以问二位主持人一个问题啊，您说是就比如厨房，是先贴瓷砖还是先安橱柜？ 肯定是先贴瓷砖啊， 没错，是答案是对的啊，答案是对的啊， 吓我一跳啊， 答案是对的啊，但是要先选橱柜。 哦，对对， 为什么啊？我就 因为它后边不需要贴砖了吗？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的， 是吗？ 不是这个，我跟您一说，这个包括听众们马上就明白啊。为什么先选橱柜呢？是因为橱柜的布局影响了水电路，而贴砖是在水电路之上。 对，就给它直接封死 了。明白 了， 明白了， 是吧？ 对 对。 比如说有些这个咱们装修的这个客户啊，就会他的想法就是，哎呦，你看先贴砖啊。所以我得先买砖啊，然后呢，我再去买橱柜不就来得及吗？后装橱柜啊，恰恰相反，我们要先解决的什么？先解决的是水电路，然后是隐蔽，我们叫隐蔽工程啊，然后是防水啊，等等啊，这些工作 啊， 这些工作你要先不做，那么就会影响到后期这个我们叫橱柜的落地性。打比方说啊，我们一般厨房现在都不是很大。像在北京这个房价这么高，你不可能说很奢侈的弄个30平米、20平米的这个厨房，这个大别墅可以，不是没有啊，是少嘛。咱们先说大多数人厨房不大，那么你就马上就要考虑它基本功能是不能实现。好，比如说啊，我们最必须要的几样东西啊，烟机、灶具、水盆、龙头，这没有这个橱柜是没有意义的，这个厨房可能也变成衣柜了啊。所以呢，它必须解决这几样东西。那么你上下水。你的这个煤气，你的排风管道，必须在优先于第一步考虑。好，你布局就决定了你是不是能够合理的在利用这个环境啊。我打个比方，最简单的比方，我们有的时候你先考虑它灶台的位置，灶台的位置影响了什么呢？影响了这个煤气和风道。 对， 你像一般我们煤气表进来的时候，入户实际上大多数啊，实话讲都不是很合理。是不需要改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如果你贴上砖了，你基本上就不要改它了，那改不了，你只能做，就是一贴砖要想改造位置的话，它一般通常是走明管嘛。 对 啊，而且煤气公司对明管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啊。然后呢，那你就得定这个，还有就是风道，有的人说我随便定这个位置，导致呢这个排烟机和风道的距离太远，那么降低了风道的排烟的效果。啊，这都需要在布局提前去考虑的，啊，所以当我们把砖先贴上了，然后我们开始考虑橱柜的布局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 晚了， 哎，所以这就是我们在选主材啊的时候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选择它是的时间点和你选择的这个顺序是有关系的 啊， 是这样的， 明白了，那这么说的话。咱厨房也差不多了，反正我看完这个橱柜了，对吧？然后再选选瓷砖呗。接下来呢，我是不是就该看地板砖了？我肯定得先把地板安好了之后再说墙面的事儿。 按照咱们刚才说这个顺序啊，还是先解决跟电水 有关系的，啊，先把水电改造 的。那什么跟水电有关啊？一个是厨房里的这些东西，一个是卫生间里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屋里头我们讲叫家居，也或者叫影响家居行为的这些东西，还是说电啊，回来说电呢，卫生间里的水和厨房水比较多啊，电呢在这我们的每个屋里都有，卧室啊，我们的餐厅，我们的客厅都会涉及到。我随便举个例子啊，现在我们流行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叫做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床头柜上，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这习惯啊，在床头柜上放手机干嘛充电，对吧，晚上哎睡觉前了把手机一充电。过去的这个家装的习惯啊，把这个插座的位置放在哪儿呢，放在离地标准就是400-500这样的高度啊，这是标准高度，它就是这样，这都没问题的。但现在不这样操作了。一般的习惯性操作是放在我们床头柜的上面。这个高度要根据床头柜的高度和宽度来啊，这个位置具体的我现在这期我们就不聊这个话题了，但是我就说这个位置的确定啊，你得先定啊，你要不定这个位置的话，为什么我讲它叫家居行为呢？你说我从来不在床头充电，那你可以不考虑，但如果说我哎呀我天天都要不是手机就是 pad， 那么我必须要在这留一个电源，好，这个位置你不定，墙漆你怎么上？ 对吧？ 你那个些东西，它都是要刨，或者是叫我们叫剔槽，啊，或者叫埋管，或者是叫什么专有名词，我就说这意思啊。好，你要提前做这个事情，它就是隐蔽工程的一项，水电的一项。那么你就要提前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所以所有的家居行为你要没想好啊，这个我也提醒一下这个听众们，就是如果要装修了，先想想我的生活习惯，因为所有的装修都围绕着人的习惯来。 对， 哎呀，好复杂呀！ 哎，突然发现还不能先去建材城， 嗯， 先得去家具大世界呀！ 啊， 对，你想啊，比如说我这水电都改造完了，对吧？我想订的那沙发，光床头是一大孔雀开屏型的，它直接把那个我安的那插线板给挡着，可怎么办呢？ 哎， 对不对？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 您说这个啊，确实是个问题。为什么啊？我就说一个就是术语啊。床我们分为叫1.8米的床，1.5米的床， 对 啊，是吧？我们最常见的，当然还有2米的床等等啊。您知道1.8米的床通常不是1.8米宽，为什么啊？他说的那个尺寸通常是床垫尺寸， 对 啊， 1.8米×2米嘛，或者1.8米×2米， 对， 那个床头的尺寸一般要大于它。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如果你按1.8米说，假如说流线流水，那么这将来就说流电流水，假如说啊，这用床头的水，我就说这意思啊，水电。那么就会影响到你将来的实际布局。 对，哎呀，所以说今天算了，咱还是回家吧。啊，咱先想明白了，咱再出来逛。非常感谢刘法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改天咱们再接着聊。 聊 好嘞，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开心茶馆，明天的14点我们再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